好歡迎嚟到我 Touch Channel， 今個禮拜就接我啲旅行系列嚟嘅。 點啊？今次係咪講清楚？ 你又去旅行啊？ 係啦，有嘢受苦啊，係等於受下苦嘅。 係咪要講清楚十八啫？ 其實真係我成日想講冇咗，好似有冇講過清楚十八啊？ 冇提過咯， 提過點啊？係咪真係有？ 唔係點講啫？冇人坐過揾嘢啊！ 咯，即係好麻煩，因為佢本身就係、是。佢一日任坐，但唔准，但只限 你唔可以坐，你唔可以坐特急以上嘅嘅。 唔系快速，总之你 快速可以，快速 唔系即系总之你只可以坐啲唔使额外俾钱嘅。 同埋注意系 JR 咯，如果系私铁就 sorry。 啊，只可以系咩冇办法？ 嘥气啦 ，JR pass 都系 JR 啦，咁你。 但问题正常讲你唔会坐。 正常是坐唔到啊嘛，你呢个。 因为日本当地人。 你 JR pass 都唔系张张坐到新干线啦。 咁系，咁坐都坐到 Tommy 噶，知道。 即係而且仲奇怪喎，佢呢樣佢唔包嗰陣時，啱好就淨係喺 東海咯， 東海道嗰條嗰邊啫喎，東北嗰邊冇啲問題喎， 東北就全包添啦。 因為而家佢因為上次我講開就係、是、 我哋講過啦，之前 係咯，之前講咗就係、是、其實佢最麻煩就係、是。 但係喂，問先，又講火車啊？ 巴士今次 好悶喎， 係咯，所以今次講巴士。 唔係你冇， 係咯。有咩好講咧？ 講日本坐巴士，即最大嘅鐘就係機場出去坐呢部啊，雖然冇坐過， 係啊，通常都係坐鐵路出嚟嘅咯。 我黐線，坐呢部啫嘛，佢貪佢有機會塞車啊！ 我坐嗰次咁大把就係去機場嘅，就係、 是、我都坐過，係我係冇選擇之下坐，因為我要趕 去羽田啫嘛， 我要喺羽田趕台灣機，咁啊只可以凌晨三點幾喺新宿上。上年冇， 係啦。我嗰次咧就係、是、搭六點半班機翻香港嗰時，即係仲搭美年代啊。咁嗰次我就喺四點鐘三幾，我就喺莫章就坐，因為莫章有巴士去機場嘅，咁我跟住上車去機場。嗰次因為趕飛機冇得講啦。 咁你喺莫章冇計嘅咯，你唔通你都買牛 啊？星期日買星期日啊嘛嗰日。 咁我可以提一提我嗰次咧，其實都幾。嘅蝦碌嘅，基本上係好彩俾我搭到嘅咋，成件事係因為咩事呢？咁啊，即係首先都係講緊喺晨早訂咗羽田頭班到陸基飛新千歲啦。咁然之後做個功課，我就淨係知道話黏姆有凌晨三而家三點幾四點鐘咁上下嘅車喺新宿開去羽田，就足夠我趕去機場上機嘅。因為落機唔使話提早太多 check in， 所以冇問題。咁但係咧，好死唔死就係我做唔足功課。因為大家如果搭我呢部都知，其實基本上要訂飛嘅，冇得話。即係咁講，即係好即係好少話去到先至買，而通常都係訂咗先噶嘛。因為有機會會呼噶嘛，始終係嚇。咁、但我就完全 skip 咗呢一 part。我冇留意到呢部要訂飛呢一回事， 賴嘢啦， 然之後仲要冇太做足功課，話 exactly 喺邊度上。咁我嗰次因為我自己嗰次住咧，我就住咗喺西新宿定橋嗰邊，要多摩士嗰邊。咁、就揾過，咁啊最近就原來，因為你知呢部係兜酒店噶啦。咁、我最近個站咧就喺希頓，喺新宿希頓，即係東廳附近。咁啊，專登咁留夜行到過去，咁啊，但係點知去到，即係我初初又諗住香港咁樣咧，會見到有個巴士站棟喺度，然之後可能會有少少人排隊之類啦，咁樣，即係諗住係咁噶嘛。點知去到希爾頓門口望咗幾望，好似唔太確有黏帽嘅巴士站嘅牌都冇嘅，咁啊膽粗粗面皮厚，咁啊走入去問分 desk 啦，一問之下。咁啊，分 desk 就指咗我去另一個 information counter， 就話即係呢冇要去嗰邊搞。一埋去個酒店人就直接第一時間問我就係 book 咗位未？嚇？要 book 噶？冇喎，點算啊？然之後佢係我當堂騰啦嘛，然之後調翻出嚟佢安慰翻我就，我唔緊要，我幫你 check 下有冇位啊！ 依樣嘢真嘅， 即係當全程英文啦嚇，即係當然唔係講廣東話啦。即係咁佢同我講翻check 翻有冇位，然之後 check 翻我冇問題咁啊，我即時科水買飛咯，即場。 唔係嘅，依樣嘢咧，日本其實依樣佢做好就係你去到就算你冇訂位咧，基本上佢盡量都幫諗辦法搞掂嘅。 嗱係因為重要係因為我貪方便啊！我走咗去酒店上車，因為原來就酒店啲上車咧，係通常都係跟翻酒店 座位 book 位嘅。咁唯一新宿at least 我知通宵嗰班啦，其實原來係有喺站買飛嘅，但就只有新宿西口嗰巴士站。 哦，嗰、那個就已經係啦，就係話唔做嗰、那個。 嗰、那個係尾站嚟嘅，嗰、那個尾站嚟嘅。簡單啲講，兜暈曬所有酒店先去新宿西口個站接人嘅。嗰、那個位置就係因為凌晨車，因為平時 Limo 有 counter 買飛噶嘛。 咁凌晨車都要靠司機，靠個車長 咁、但係因為佢係頭班凌晨車。咁就原來佢會有個類似站長嘅人企喺個站度買飛嘅。 哦 ，OK， 即係有多人有多人嘅、 就係唯一一個站唔使，即係唔係 book， 而係你去到 walk in 睇有冇位嘅。 佢一般嚟講，日本呢啲咁嘢其實係佢最好似我啊呢次咧就係上舊年嘅事啦。我就又係嗱又係嗱嗱嘢就係我喺網上有飛帶咧。原來咧訂飛時佢個訂飛之嗰有張紙，因為有 pass 有個 number 嘅，佢冇攞 number。咁、我去到，我咪有去到。 佢指住個鼻啊，諗住。 我問佢，我咁我話訂飛，你 number 嘅時候冇 number， 跟住我依個飛。 咁但係唔係喎？佢訂咗飛，你梗係要有渣男啦。 原來佢出，原來佢撳一個掣，跟住撳一個即係撳就點個拎，佢拎出另一張出個拎，出嗰個 number 先有，頂佢個快喎，打漏咗個。 唔係，我覺得合理，我覺得正路你網上或者你總之訂任何嘢都應該有翻啲渣男啦。你有理由話去到指住個鼻 啊？唔係佢係有佢有張收據嘅，即係我相當於個電子收據嘅。我用啲電子收據就係、是，原來佢而家仲喺度撳啊！即係佢話你張紙通常你電子收據就係、是、通常而係你訂飛就係攞電子收據去到 counter 之後換票噶嘛。嗱佢唔係嘅，唔係嘅，係裏面仲有一個拎撳咧，佢應該掟咗碼，掟咗個快。 咁啊真係大鑊啲。 跟住好在去到之後， 真係大鑊啲。 去到嗰、那個訂票處，佢知道咩事，即刻幫我設兩張料。 不過係唔係日本尤其是即係當地訂我唔肯定啦。有時啲海外訂完再自己搞嗰啲咧，有時真係幾蝦碌㗎。 因為佢 好似我唔好講巴士啦，我上次去日本其實之前一集都提過啦，買過呢個 JR 東日本嘅 pass 去東北啊，去抽去新色啊嗰邊嘅，嗰次又係嘅。我喺香港係 full 某間專做日本團嘅旅行社買嘅，因為即 check 個資料咁佢有得賣咁啊，即冇問題啦，咁就去買啦。又係嗰句啦，買完好型咯，出咗一份咧，反而似係訂機票嘅單俾我咯。出 invoice 上面我睇暈曬佢所有嘢，我都睇唔到有 JR 或者 pass 呢啲嘅字。咁但我就所以我就好騰啊，問咗好多次呢張係㗎啦，係啊，佢都係睇啲曲㗎咋。其實因為我哋出唔係跟足 JR， 因為好搞笑，我問佢，佢係講緊因為個 JR 東日本嗰張 pass 係另一個 system 訂嘅，所以就會咁出。反而如果係訂全國 pass 咧，就會。真係有翻張 JR official 嘅嘢， 依樣有麻煩咧。 嗰下我就是、一路騰緊就是，喂大佬，我去到日本指意你有冇呢張 pass 噶咯？我嗰下要去東北喎，你同我講去到先攋，即係原來唔係呢一張嘅，咁就真係 凍 咗喺度喎。 呢係訂巴士定咩 pass 嘅 ？pass 咯，東日本 JR pass。 係啊，佢都係靠張曲啊，我呢張好奇怪嘅。 我張曲好奇怪嘅就睇嚟睇去都唔似係 JR 嘅嘢。 好似張機票咁啊，睇嚟嘅 係啦，類似機票咯，係啦， 我就不過見到成功換到啦，冇事啦。 即係我都係啦，即係好彩啦，老老實實。即係但係好拗頭啊，成件事我心諗。 同埋換票好麻煩。 乜嘢嚟嘅嗰張？ 因為之前全日本，我係真係正正經經俾張嘢我嗰部票。 係啦，因為我就做功課，我即係全日本係真係有張好正路嘅換票證。 我玩過，啱啱上年玩過，所以 我 知。 我之前 係啦，咁但係東日本嗰張就點解咁古怪？即係仲要唔係？JR issue 出嚟，而係旅行社自己啲內部 invoice 嘅， 係咯，似機票 invoice 咯， 咪係咯。然之後仲要喺裏面嘅 description 係冇提過 JR 嘅字樣嘅， 係㗎。嚇 咩事啊？ 好奇怪。 佢仲有一樣就係、是，因為就查啊講翻之前就係、是，通常你換票有時，如果你話係去六窗換票就簡單啦，但係有啲例如話遲到咧，佢唔係喺六窗換票嘅，而係去個小型嘅 information centre 細細個。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咧純粹問路嗰啲地方，跟住由佢去換票，揾咗好耐，我仲問咗幾個。 鬼叫你走到去遲 到換 咩？ 咁 講 啱， 唔係，你通常咧，如果你即係由 pass 係咪咧，仲係講緊係嘛 ？pass 係咯，再上 pass。 其實最理想，其實機上換定先就啱。 係啦，即係最理想咁，但係你知有陣時搭通宵機過去咧， 啊當然啦，即係太早啦。尤其是羽田， 咁但系我覺得係，你真係揾個大啲嘅站換啦，因為我唔係話池袋站細，但係 难 真 系 相 对 地细咯，池袋站系。 唔系，如果佢唔系，如果你话全部喺晒traffic 嗰啲所谓六窗咧 traffic center 咁样换 ，OK， 佢又唔系，佢又唔系 traffic center， 又唔喺佢个订票部，而系佢只零零四四开嗰个嘢问路嘅 information center。 U Pass 咯，嗰啲系嘛？ 拗头，拗晒头，喂！我係即係如果你唔講嘅話咧，我完全我 係通常換票都係 Will Passa， 我記得 通常都 Will Passa 係啦，通常都 Will Passa。 咁你嗰陣唔係通常咯？咁啊，例如我再買咗嘢咯，嗰次哇唔係 建議啦，建議啦， 走到頭都痕啫。 建議啦，其實即係其實一落機就換定 換定定嘅， 同埋即係換咗都唔得咧，即係用嘅你可以揀揀日子用嘅。 唔係有時 但尤其是即係依家佢 戇居居去七點半 啦，咁得我最中意講，我嚟緊我即係教個 friend 過去咁樣玩，我都係叫佢咁你唔等機場，你出翻去揾大站咯。 東京上嘢都 OK 嘅，其實 上嘢 咯，上嘢嗰都容易揾嘅，其實咯， 東京 所以最容易揾就得七個啫。 係啊， 就先講，我覺得大工方便啲咯，我都係嗰句，我喺大工上車嘅 OK。 咪啲站簡單， 你東京都來， 唔係最好嘢一定上嘢嘅。新宿你都冇話上嘢，最好嘅上嘢。 新宿都得，新宿嗰個都 OK 嘅，但係新宿咧就另一個問題，難揾，因為佢樓上 迷宮嚟嘅喎， 迷宮唔使入去。新宿個 View Plaza 喺西口，但係喺二樓，要上樓上嘅，唔喺入閘嗰層嘅。 東京都推薦嘅，因為東京。 咁但係咧，新宿嗰個我唔係太推薦，就因為我玩過。新宿嗰個咧係包埋。serve 其他嘢嘅，變咗好多人排隊， 你要排隊咯， 好多人排隊。 同埋你如果嗱， 但係佢最慘就係佢得三百坑下，係 啊， 得三百坑下，咁變咗就真係慢嘅會係， 係啊， 除非你好有你好多時間趕時間，最好冇新宿。 你尤其是通勤時間，你梗係唔使諗嘅嘢，嗰啲。 喂，唔係通唔通勤啊？你平時都好多人去買新幹線飛啊，買剩啊嘛。 係咯係咯， 即係 local 人嚟講。 係咯係咯，即 係因為佢新宿係撈埋 local 同埋遊客都係嗰幾個 counter。 係啊，唔係咁正常啊，你東莞站嚟啫嘛，呢個真都係。 所以麻煩嘅 嗰啲。所以你一係就機場換，你一係就即係去東京就我諗相信係最好嘅。 嗱其實咧，如果成田嘅話，成田特別早嘅，咁就問題唔大嘅。 唔係而家優秀成田啦， 係羽田。以前因為班機早，但係佢個坑塔要七點半開，咁咪變咗時差咯。咁咪時差你 開好似 係咯係咯， 點星半或者冇咁衰，八點 羽田喎， 啊 星半好似係。 咁你咪即係 羽田，我印象中八點，因為我係七點九埋去開幕拉閘前睇住佢牌嘅。 即係如果你真係想慳時間，你咪搭Monorail 轉搭咗 Monorail 北京先咯。都係最需要講噶你。除非你真係要趕好早嘅新幹線，如果唔係嘅，你入到東京喺東京站，可能行個轉食個早餐， 其實東京流一流嘅好快，七點半。 係啦，我都係我都係，咪去多咪去遲咯。 兼且東京站又真係值得去望下，打個轉嘅。 即係始終係即係 有 歷史建築 古蹟啊，歷史建築啊， 同埋你對遊即係遊票有興趣，嗰隔離 未開啊嘛。 差唔，我都未开喎。 咪咯，玩嘢啊！ 九点先开， 咪咯， 系咯。 喂，我上咗车啦，分钟。 O K， 喂， 你讲翻巴士先啦。嗱，我巴士咧，如果讲过咧，就系嗰次上富山嘅先，就系 先讲。其实唔系主力，唔系讲呢幕嘅，我系专登拉咗过去啫。 系咯， 讲翻巴士先。 我巴士几其实 嗱，巴士咧一般嚟讲，我会坐其实主要就系喺啲山卡地方，即系嚟话富山一，佢就 其实唔止好多地方嘅，即系东京以外。 唔係一般嚟講， 我喺日本坐巴士嘅經驗，除咗坐啲冇乜就係仙台坐過咯。 係啊，你東北、你東北有你唔係好多地方有鐵路嘅其實。 應該咁講， 冇鐵路添啊！我嗰下真係爭啲賴嘢又係。大安子已諗住仙台都大城市啦、 啊， 斷股巴士收西瓜啦、啊。點知架巴士同我冇西瓜？原來睇翻資料就係、是。啱啱舊嗰年巴士嗰間巴士公司開始西瓜化，就睇你好唔好彩架車有味。 係啊， 我嗰架就啱啱冇。 經驗計咧，西即係你 電子收費有散 啦。你電子收費咧，如果你喺東京啊、名古屋啊、大阪嗰啲大城市就基本上冇問題。 仙台都大城市嚟噶，唔好咁啦。 唔係，但係仙台就慢慢地咯，即係你先交接位，因為諗清你嘅你睇下 扎扎地 咯。即係唔一定打我自己 結果物就賴咗咯。 係啊， 好彩有散論咯。 所以咁講，現錢係一定需要嘅。 唔係，唔係咁緊要嘅。 即係嗱，你如果手上全部係預擊嘅話咧，唔該你打散佢先。 因為一千英鎊搶到俾佢搶千機嘅日本啲巴士。 你如果係醫生就冇問題。 係啊， 但 係 吉仔咧。 就真係幫你唔 係啊係啊，即係打散做野後。 印象中巴士上面嘅唱錢機最多有千英， 唱到野後嘅， 唔係即係一支有千英嘅就都係。一定有，一定巴士一定有唱錢機嘅， 第一千英咯，你得吉仔咪幫你唔到咯， 跟住唔會 真係太大啊！真係你 就 係咯，正常人都唔會攞出吉仔去。 同埋咧，日本巴士咧，而依通常依所謂叫要睇住，即係話睇住個數字牌俾錢嗰啲咧。 整地券啊嘛，嗰啲係 整地券咯。 上車一定要攞 上車後門上車攞整地券，然之後佢跟翻你上你個上車個整地券 number。 如果你冇整地券就俾全費嘅。 佢有個站 number 俾你噶嘛。 因为佢唔知边个站上车， 睇数字牌咯，跟住有数字牌， 通常佢通常车头会有个 list 数字，即系呢个站落你边个站，你个整理券个 number 几多， 就 翻 数字得噶啦， 翻 数字得噶啦， 系咯。 其实咧，其实咧提多少少嘢，其实有啲铁路，即系 one man 铁路都系咁样操作嘅，即系都系上车攞券，跟住压落车俾翻。 系啊，正常我唔会留意点解啫， 因为你用 pass 啊嘛。 系啊， 你 pass 你点样 pass 佢基本上即系如果你通行嘅话，即系佢俾你用嘅话，咁基本上冇问题啦。其实系惊嗰条线系私铁就你用唔到就大镬啲咯。 嗯，因为冇计噶啦。因为佢入咗巴士咧，嗱，主要所谓叫时代巴士啫。因为你如果去啲山卡城市咧，你即系焗住靠巴士噶啦。 系啊，你简单啫嘛。你如果嗱，例如即系有啲白川香港咁计啦，即系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嗰啲 算出名啦，白川香 港算出名系啊，但系。你冇铁路噶嘛？你得上山，你要上山噶嘛？ 啊、 你唔好讲，即系你嗰带，即系你点样讲？祈埠前后附近嗰带都系冇基本上冇铁路噶嘛？嗯、你好彩高山啱啱有条高山线可以去到，咁其他地方你都要靠巴士噶。其实 巴士咧，一般如果你话睇整理券，可能叫做最短途巴士，即系个人两个钟嗰啲啊，短途巴士 吓。 咁、 啊、 长途巴士直接买飞噶嘛？ 啊、个人钟嗰啲短途巴士咧。一般嚟講，市內巴士多，即係嚟話你金澤嗰啲，佢、啊、因為佢冇市內鐵路啊嘛，咁佢冇電車。通常咧，如果 嗰啲就短程，嗰啲就環迴線，即係可 唔係有環迴線先算大城市噶，即係嚟話好似金澤嗰啲叫做個城市係有 城光巴士嗰類咯。其實 佢有叫環迴，有條叫觀光線，就通常就咩兩百英一程不限距離。 觀光線嗰啲繞圈嘅啫， 係啊， 香港搭大巴士嗰種咯。 係啊，係啊， 就15分鐘一班，你500英就係入搭咩啊？ 唔係睇你點樣玩咯。如果你話想單程嘅，有啲係收100英嘅，睇佢點樣收嘅啫。 唔係200英，通常200英固定嘅。入 一定有今集就200，但係其他有我見到地方有100。嗱，咁講啊，大使有100。係 咁平。佢大使坐線車啦，坐咩巴士啫？ 哦，有先嘅大佬。 我記得先，好似紅本咧就澳門咧就係佢係市內電車，就係咁樣嘅，有循環線嘅市內電車。 嚇！唔係咁日本其實幾多城市有市內電車嘅？ 有。你講起咪高岡咯， 東京已經有啦， 東京方都電方電線咯， 都電方村， 都電方線，唔好意思， 唔好調亂啲次序好唔好？ 都電方先算 ，sorry， 唔好意思。 嗱，然之後你大阪有啦， 啊係啊， 嚇，然之後你函館有啦， 京都好似都有， 啊，京都我冇印象有電方村有， 京都好似唔覺， 唔太覺，京都好似幾卡巴士， 地鐵同 埋港島有。长期有，熊本有， 哇！基本上你线上巴士都系， 鹿儿岛都有。 基本上线上巴士你单程，即系睇你边啲地方，有啲地方就正价200英，咁呢啲就即系当系即 系唔系，即系好简单。你某啲短途线或者呢啲大路线，咪同你统一收费咯。 系啊， 咁但系方便有真系可能即系中距离嘅，即系可能去翻啲乡村嗰啲，真系要靠整啲嘢券睇你几长啊。 头先讲白川乡、龙山嗰啲地方， 咪系咯。我上次 嗰啲地方， 不过我仙台搭嗰啲都系啫嘛。其实因为我就话都仲系市内移动啫，但系架巴士个总站去到好鬼远嘅，其实 冇啊，乡郊以外大成40-50公里以外咯。啊，有啲长嘅，甚至中间会有站要停，俾你落车去厕所。 嗱，通常超过一个 到啲站 嘅巴士咧，我自己坐一种咧就通宵啦，另一种长巴士就系我坐过就由熊本去高千穗3个钟，就又系要一早订飞噶啦。咁就中间就去喺个佢因为熊本去高千穗中间嗰个就唔严格，嗰就唔系嗰个叫高嗰啲一站嚟嘅，纯粹而家套餐店俾停低去下厕所买个嘢。 啲 service area 嗰啲咁样咯， 系啊，但系佢系导致闸嗰啲。 严格嗰个去高千穗嗰个，我佢嘅嗰设计唔系似咩啊？旅遊中心啊，即係嗰啲遊客中心嗰種 格，啲 SA 都係嗰啲， 都係咁樣嘅啫嘛。至於簡陋嗰啲，都係康樂得個廁所， 因為好正噶嘛。 係啊， 雖然嗰次我哋唔係搭巴士啦，我哋揸車啦。咁但係原本理論上我哋只係由大阪直奔東京。 係啊。 咁但係因為途中停嘅 service area。然之後我哋可以買到唔同縣嘅土產噶嘛？如果真係有心買嘅話， 其實佢 social area 導致集又好，都佢都係嗰同一個功能，就係話即係等當地嘅地嗰啲土產。 一來就可以買到 經過呢個途徑， 一來就寫土產，二來就係你長途車等你休息啊、食嘢啊、去廁所啊， 佢多用其實。 甚至乎有啲大嘅 service area 會有俾你瞓覺、休息室、沖涼都有噶嘛。 即係短。 我自己上一次咧就係我喺2008、2007年就北海咗周遊嗰次，我就本來諗住坐火車去追落唔係好似 北海道揸車算啦。 嗰次我係本住我買一個入包做火車證啊嘛，咁我坐火車去訓路，坐中途突然間話。因為落雨，所以火車唔行，你搭巴士。當時我拗拗地頭，唔係當時我第一個反應就係落雨，北海道冇落咁大雨啊嘛，落火車停，跟住我之後坐住巴士行，嚇咁嘅細雨，香港人遮都唔使搭喎，跟住架火車停，你知日本火車咁唔防水啊嘛？你幫我 嗱嗱，北海道啲火車好難講，可能真係咁唔防水噶嘛？ 防水唔防水？即係嗰啲雨係細，係即係佢咪慢慢毛雨啊？即係我而家春天嗰啲就，你咁嘅雨就要架火車停駛啊？你啲火車又咁唔防水啊你？跟住好啦，行咗半。 你要記住 ，JR 北海道應該係全日本火車停駛率最高嘅分區。 唔係咁，你又唔可以咁講嘅，其實即係點樣講咧？你睇下北海道有幾大，你就明白點解真有咁多，即係北海道咁慘嘅啫。 二來都係因為講緊實在太多嗰啲咁嘅單線車路軌。同埋啲舊車， 你又氣一係柴油，一係氣動。 柴油氣動嗰啲咁嘅舊車殘車， 你根本鋪唔到鐵。你鋪電線仲死啊！我同你講， 但係嗰條路線 隨時同你斷 人，唔係話你話啲偏啲路線，然後又窄房去又客房 根室本線啊嘛。但係根室本線本身唔係真嘅，話就話係本線。但是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多人搭，即不是真的那么什么的。 那些本線都是真的。 即是等於你在札幌去函館有一條函館本線。 是啊。 即是說經過小樽經常漫步過去那條。都是說叫本線啦，但是你離開了小樽之後那段 到中間有一大長路是沒有電冇售票，即系冇站長，冇剩嗰啲咁嘅站嚟嘅大佬。 唔係佢好多日本好多本線，其實即係你話本線啫，但係其實有即係 周邊都即係唔好講北海道添，好簡單嘅啫。東京都有條叫中央本線過靜岡，你會唔會搭啊？ 哦，好少少嘅嗰個就應該冇咁多嘅。 嗱，講緊就係嗰次就係坐巴士啦，我叫佢轉巴士去訓路嘅。有兩個幾鐘頭，咁中間又係有個service area 停。個少數地需要係日頭咯，因為我去 service area 都係夜晚嘅，有通宵巴士。 哦，唔係㗎，唔一定㗎。如果你個車長途嘅話，即係中間會有個地方有即係中間個中間位會。 傑特嘅意思係佢通常坐長途車都係因為諗住慳翻晚酒店搭通宵車。 嗱， 即 係 咧，而家以前咧，即係喺 JR 未分家之前咧，通常啲 JR 嘅通宵巴士咧就包埋啲火車證入面嘅，你就分咗家之後咧就已經唔包啦。 因為 都包，而家啲 JR 包坐少巴士㗎，只不過嗰啲巴士你唔會搭到咁解嘅啫。 啊，係啊， 係啊。 佢唔係啲 pass 都講得明，我哋會包 JR pass 嘅巴士噶。咁但係你今時今日有幾可要搭 JR 嘅巴士啊？ 以前入咪 你揀都揀搭火車啦。 咪佢以前入包埋通宵巴士噶，即係都大阪到東京嗰場巴士包嘅以前，但係而家唔包啦。 唔係你住喺本個啦，即係我講緊譬如東日本嗰啲其實都有包嘅。 跟住由重沙去大，由重沙去大阪嗰場通宵巴士又唔包。我問我因為我自己查咗，哇！以前乜都包，而家乜都唔包，真係。縮皮縮咁緊要 喎，係咁噶咯， 係啊，就係因為縮得多要 cut 成本啫嘛。 即係嗰啲巴士其實好坐噶，慳翻萬房租之餘咧，又其實嚴格上算舒服嘅其實。 唔係咁算 OK 嘅，即係佢真係旅遊巴級數嘅，有啲要咗長途。 唔係你記住，總之係日本嘅旅遊巴級數。 係啊， 你唔係啲什麼青年啊嗰啲咁嘅濕鳩車啊。 即係唔係香港我嗰啲公司 香港嗰啲村巴，香港嗰啲村巴靚仔村巴咯。 香港靚仔穿波同你講有啲好流嘅話俾你聽。 哦，當然啦，當然啦。 大陸車身咧， 我唔係大陸，我 會搖會 at 聲噶。 即係我講嗰啲點樣講啊？歐洲車嗰啲啊，即係泥板絲啊。 唔係，同你講歐洲車盤，但都係大陸車身。都是死的就告诉你聽。 啊当然啦。 咁但是日本那些是日本车盘日本车身。 佢 走好远的。 当然啦呢、這个就。 佢就啲位置就介乎于廉航同埋新幹線車價之間咯，即係窄，但係基本上算舒服嘅。 唔算窄嘅，我覺得 唔算窄嘅。我同新幹線有得費差唔多。 係啊，我覺得富過新幹線添喎，甚至乎。 咁又應該未到。咁應該未到，咁應該未到。 未， 其新幹線都好闊嘅，基本上。 好闊嘅，闊到係我覺得闊㗎，可以咁大長人長腳嘅。咁我就算係將嚟講舒服嘅。 啊唔係，唔好計 E3 就窄 ，E3 肩窄。E4 打後的都 OK 其實， 咁咧佢就我坐呢通常佢一呢啲所謂叫超過七個鐘以上嗰啲咧，穿過幾個省嗰啲咧， 一定要俾你瞓㗎啦呢啲就， 佢兩層嘅， 買最簡單嗰啲最簡單咪邊度咯， 下面嗰層擺下面嗰層咧就擺行李，即係上嗰層坐人，有廁所， 我係啊，嗱，巴唔好玩啦， 係啊，正常， 但係通常我都， 然之後千祈唔好坐近廁所， 我通常我坐地面嗰層嘅，因為我費事攞行李就，不如我費事行上去，我哋坐地面嗰層。佢要落車，你而家去 service area 落車方便啊嘛，費事行嚟行去，咁坐一輪揀咧，一定位一陣間，我坐車坐司機後面嗰兩個位，咁費事行上去唔好煩啦。 今次我即係方便協調個司機又 係啊， 係咯。即係咪試嗰時先，即係揾個師傅。 通常有三個鐘頭就嗌醒你，我而家停車，跟住我先十五分鐘咯，俾翻你去下廁所。所以其實通常咧，嗰啲巴士少冇人去，因為接收咗佢，人都忍咗佢啦。 一來，尤其是如果你搭通宵車，分分鐘仲瞓緊啦，得個人起身啊， 就係咯， 繼續瞓啦，唔好嘈喎。 係啊， 我自己嗰次， 唔係通常都係攰到唔想係咯，即係 十分鐘直，佢就收人有成三至四班嘅，唔同時間三至四班嘅巴士，咁咧就我好似我坐我試嗰次我去由大阪去東京，就十一點鐘喺大梅田站上車。咁上車之後坐到兩點鐘左右，就喺唔知邊度啊，嚟鬼知三更半夜。 係啊。 咁上車去 service area， 去下廁所，飲杯熱茶，咁買可咁樣醒一醒，跟住跟住洗個面，跟住之後再瞓覺上車。 係 主要咁樣啫嘛。佢食得嘢其實佢啲 service 嗰啲又唔同啦，因為高速公路 service area 咧就好乸大嘅。 睇地方， 睇地方嘅啫，其實 即係如果係主幹道就大嘅正常。 咁你大家唔通我條高速公路唔可能唔大啊？ 唔係啊，係睇邊個站，佢唔係個個站都大站嚟㗎。佢通常會係可能兩個大站中間會 有個細站， 會有一至兩個細站嘅通常。 但係可能佢唔停咁揀啊，純粹啫。 係啊，但係如果你話巴士，通常會揀大站停嘅。 啊， 但係如果你係譬如揸車嗰啲，就可以再傾嘅。係 啊，你方便嗰啲睇就睇啊。 我上次咁樣樣橫貫過去都停咗幾個細站啦。 係啊， 有啲細站就連油站都冇咧。 係㗎。 嗰時候 真 係 俾你去廁所算㗎啦。 咪咯， 我有就大到哇，即係好似點咧？佢裏邊嗰個canteen，即係食堂咧，係好似係香港啲 food lunch 咁大 啊。sorry， 大過香港。 是 啊， 通常都大過香港。 佢啲地方係夠嘅，但問題係即係點樣講？爭在佢有冇？ 因為預定好多班巴士一齊停啊嘛。 係啊，有冇鋪頭營業嘅啫？即係 有嘅，但係少成業搞到 嚇唔係通常都佢總會有，但係可能你通宵嗰啲咪可能佢唔係全部 係啊，少幾間咁樣咯，係啊。 佢有茶店嘅， 但 係 總有咩嘅，同埋最正就同你講緊嗰啲 food court。唔漏噶，好食好食噶， 唔錯噶。 即係仲要係你咁樣就會可能食多咗好多唔同縣嘅 嘅當地嘅味道咯。 係啦， 當地嘅心。 如果巴士其實而家仲抵坐，因為嗰巴士我坐你由大最平嘅話咧，4,700 yen 由大阪。 而家唔得啦嘛， 而家唔得啦，而家起碼都6,000。 唔係依個最平嘅，依個最平嘅，我買，即係你當然再貴啲有，但係依個最平嘅，但係最平我覺得都唔錯嘅其實，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想慳一晚房租，又打開東京係依個最抵嘅。 但係咁講咯，即係我都係嗰句，唔係個個都慣咁樣坐住瞓。 即係你可能習慣喺車度瞓覺先，我習慣冇你習慣。 唔係啊，就算你慣喺車度瞓，即係你始終同酒店瞓都係有段距離嘅，其實。 咁咪梗係一大問題。 其一啦，咁其二亦都係講緊你搭呢啲車咧比較穩陣嘅，你必須話自己即係總站落總站。 係啊， 如果你諗住中途站落咧。 你知醒咯， 醒水咯。 你一来知醒，二来系你真系要熟路咯。 系啊， 你知其实尤其是即系呢长途巴士咧，你可能同你讲就入到城市都好咧，啲站都唔会太近嘅。 系啊， 你可能 miss 咗个站， 就唔知 起碼兩三公里咯，可能又衰上嚟。 所以我咪咯， 你唔同啊！香港啲巴士咧，你行到過去啲就 梅田站，可以係梅田站去八重洲口嘅總站。 咁佢高速更加唔使講，唔係唔使講啦，即係佢得幾個站俾你停，咁你 miss 咗就係咁先噶啦。係 啊， 所以通常開正係我只係一定係八重洲口，因為總站為八重洲口就。 嚇，唔係不過正常都會總站嘅，即係你都係 冇咁識鬼，好似可以喺中途站落，安全起見 啊。係啊，安全起見啊，講真。 你總站嗰次我係去TGS 去採訪嘅，之前我買咗大阪嘅坐地車，第二朝去到一落車一喺個巴士落嚟，跟住直踩去木章開工，攞住成堆行李，啱好叫準曬㗎啦，因為慳房租，揮個跟住行揮喺木章裏面，我又可以有嘢飲，又可以擺啲行李，又可以洗個面，幾好啊！ 嗱 ，call 都慳翻咯， 係啊，用到盡㗎我嗰次，所以可以其實抵曬嘅，即係如果你話。想平去，即係你唔搭飛機平去由大阪去東京嘅話咧，拍嗰程巴士絕抵啊！因為最貴都五六千英啫嘛，五點都抵，點個抵？如果你冇火車證，即係啲火車證嘅區內嗰啲咧，你有咩嘢去東京嘅話，抵㗎，我覺得係值得推薦嘅呢個係。不過真係識訂位咯，去嗰啲巴士站去訂票住訂咯。 或者咪有啲比較common 啲嗰啲咧，其實香港內啲大量航社都幫你訂到嘅。 通常嗱，依情況當然有時係。 咁但係當然佢哋就未必有啲最平嘅飛俾你訂。 佢最平 啲大班嗰啲啊，例如 喺網上揾邊個資料去查，跟住去到。 我永遠都係去到訂就好最好嘅咋。 最好嘅。因為依係針對當地嘅窮人㗎嘛，即係。但係前提 係好多時呢啲其實唔係貨你外國遊客嘅，可能貨當地遊客，甚至乎佢哋翻鄉下嗰啲。 係啊， 咁所謂啫，佢翻到屋企都瞓㗎啦。 咁條件係當然你要識日文啦，呢個就 唔係即係最簡單睇要啲有其中一集講成班走去尋啲 camp 咯，咪坐依巴士咯。 又唔一定嘅，你如果你係成啲大城市去大城市，你啲大城市嘅 counter 訂飛 啊，當然啦，嗰啲就 問到嘅。 哇， 所以嗰啲當然啦， 即係譬如大阪去東京咁樣。冇問題啦， 大路型梗係啦，即係你去到啲好偏遠嘅地方，即係當地啲名勝咁樣。 如果你要去偏遠地方，你咪自己諗翻你要可能喺城市起程嗰陣訂曬來回咯。 係啊係啊， 咁你咪安全啲咯。 啊，當然啦，當然啦。啊，有啲訂咗先，如果冇得訂，就去到嗰度問定早少少過去嗰度。 呢啲嘢一定要做功課 啊！ 係 啊。 即係就算，即係你起碼你做咗功課嘅話，就算你到時溝通唔到，你仲可以攞翻啲資料出嚟同佢仔細話佢總行。 哦，同埋一樣好重好緊要嘅班次。 啊，要睇時刻表啊，一定 要睇 時刻表啊，冇 問題。同鐵路一樣啊，依樣嘢。 唔係日，即係尤其是日本，你第二度都仲可以傾，因為 三至四班。 好多地方同你講時刻表係只供參考，但係日本大部分嘅交通工具係好絕對嘅， 除非有意外。 系啦， 即系当日可能封咗路或者 即系意外呢啲就冇办法避噶啦。咁但系佢哋个情况系同你讲紧，甚至乎一来啦，佢哋尤其是嗱铁路就同你讲应该好准啦，因为好多嘢都系计晒数啦。如果你话陆上嘅 long 嘅或者船嗰啲咧，以我所知就好多时佢哋计嗰个时刻表咧，每个站都系有晒个时间嘅，系逐个站计，唔系同你讲紧。總站開出幾多少你自己預啦，唔係嗰種嘅。 係啊， 咁仲要同你講緊嗰個時間，一般會預鬆少少，變咗係佢預架車可能 即係佢有得追嘅， 喺個站度 嚇，即係有乜意外都可以追到嘅少時間， 然之後又可以追，即係總之係通常都少話追嘅，通常都可能喺個站度等開車。 預鬆咯，通常預鬆咯， 即係你變咗好多時搭巴士都會發覺佢會。即無端端個站冇人上車冇人乘都會停一陣先開咁樣， 同埋你發覺係啲時間係預 係真係準㗎，其實即開車 佢預翻你即係 開係啊，個開車時間好準嘅，基本上 喺曬啲山卡地區咧，你搭巴士一個鐘一班，哇！你走一班你撲街啦， 咁密 啊， 一個鐘 兩個鐘頭啊，三個鐘頭都有， 三個鐘都有， 可能個人鐘我試過嗰次 个半一点半冇车，下一班几点啊？三四点先有啊， 就 系 咯。 哇，好黐线！ 即系甚至乎，如果你话通宵车，佢同你讲一万一得一班， 系一定嘅。 系啊，你要睇定先有呢个。 但 系 我知，即系普通市内巴士，即系所谓市内，即系乡下巴士咧，过两个钟头一班都好普通嘅咋。 系啊， 都话即系呢个睇到系城市同埋呢个乡郊分别啊。城市你 miss 咗班车唔紧要，仲下班好即刻嚟。 佢都系下班嘅， 乡郊唔系啊嘛，香港你冇得系 做乜啫嘛。 系啊，即系你冇论 香港都有近乎成个中止一班嘅巴士啦。 有啊，我间都会搭到搭嘅嗰架。 系咯， 有咁出奇嘅咧？嗰句 通宵巴士一個鐘一班都有通宵巴士嗰啲。 sorry， 通宵巴士最過分同你講成晚得兩蚊。 係啊， 有啊有啊， 係啊， 去機場嗰啲咪。 機場嗰啲咯， 你冇咗就拜拜。 冇咗可以揾第八八啲音票。 係啊， 啊 死啊！ 好啦，咁今個禮拜吹巴士吹咗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又應該睇一樣其他嘢講嘅，下禮拜再見，拜拜。 係。